又翻嚟《芒向編輯部》。 今晚都超晒时喎，多一节啫。 超晒时啊！超晒时，我都唔敢讲嘢，因为嗰个外甥女系咁喊喺度，成药系咁喊喊咗成个钟头，我都唔敢开声。一开声就录到佢啲声噶啦，系咪先？我都唉。 唔紧要，有少少背景啫，背景音乐咯，当系。 系咩？系啊，都喊咗一个钟头啦。 喂，苹果一哭咯，当佢。 系帮苹果哭啦，即系老实讲，你话苹果冇咗，系咪系即系对于香港，梗系唔系咁好噶啦。而家问题人哋用阴干你嘅方法啦嘛，唔系人哋唔系一次过嘛。而家阴下你话你嗰个真系变咗层皮嘅，而家你嗰个吉唔系已经唔系一块吉嚟，已经变咗层皮噶啦。你要谂下你将层皮点样可以变成有价值嘅嘢咯，系咪先？你已经做唔翻个橙噶啦。你要谂过去路噶啦，人哋一定系封杀你噶，你冇地方俾你落广告，系咪？咁你咪要去谂啲方法咯。而家咪要谂啲，佢而家咪做紧农场新闻做，咪即系嗰啲内容农场做紧嘅嘢咯。 但系嗰个老超都做紧，即系嗰个 press logic 啊，老超都做紧。 其实类似系啲嘢，即系你话咧，老实讲，你能够成为一个平台，个个喺你嗰度交易咁啊最好啦，每人跌个豆拎俾你哋发达啦，即系好似阿里巴巴一样啫嘛。系嘛？你做大咗个平台，问题喺你大之前，人哋已经要扼杀你啲萌芽状态噶啦嘛？系咪？你有冇办法喺香港变转型做第二样嘢咧？我觉得我好睇好悲观咯，因为而家嘅共产党系有钱过以前好多倍。 系呢个 用翻以前嘅角度，用翻以前嘅角度去睇共产党咧，其实都 out 低咗。你见佢咧，喂，你翻一次大陆，你知道咧，你而家要上面，你话要推翻呢个政权，我谂嗰个难度真系高到不得了，除非你突然间有啲咩好突发嘅嘢嘅啫，成条街都系监控，你啲人都上唔到街，根本就跟住所有嘅电话全部都俾佢控制晒，你一条信息，你讲嘢，连 voice message 人哋都会即刻有个部门即刻去咗个部门度，变成文字版，即刻监控到你讲嘢嘅。你谂下，你系冇可能，即系老实讲，你短时间，你话要推翻佢，基本上唔可能。另外讲个资爆，喂，而家当发明咗量化宽松，就任何一个国家都唔会行翻以前1929年经济大萧条嗰条路噶啦。而家系另外要睇另外，即系变咗另外一个经济模式发展。好多人都系完全个思维冇进步过噶，仲停留喺2008年之前。所以咧，肥佬禮都一樣，佢嘅思維咧，香港係對於香港政局，佢係停留喺1997年；對於嗰個金融體系咧，佢係停留喺2008年之前。咁樣你都冇與時並進，你好難喺香港生存嘅。當然你揾落大把錢，係咪？咁啊向啲弱者開刀咯。蘋果都係慣咗向弱者開刀噶，從來嘅報價都係向弱者開刀嘅。 所以咪有問題咯。我認為佢就有好大嘅問題，就係你。基本上咧就话俾人听，你系好贱格，唔系就系冇报格，系好 Q 贱格。咁你嗰啲比较出得起钱嘅人都唔会睇你啦，即系好老实讲。因为你起码都要做得到嘅就系、是、你起码个表面上你要做得俾人睇就系话啊，我买咗你本嘢，我唔使尴尬嘅，即系我揸住你周围行嘅时候。即系我揸住本嘢，我喺条街度，我或者我去一个高级餐厅，我可以打开嚟睇，我唔会影衰我。但如果我而家揸住份苹果，我出到去五星级酒店嗰啲咖啡厅，我坐低，我睇你份苹果，喂，人哋一睇就知道我唔系老噶啦。而家系咁咯， 都未去到呢个地步嘅。即系而家虽然系佢贴还贴，都未去到呢个地步啊。 我唔知啊，但系即系如果一周刊嘅话，我就一定唔会咯。尤其是即系而家，譬如你我如果去咖啡厅，咁我梗系攞本咩啦，系咪？即系扮下嘢都要啦，好似阿刘家雄先生咁攞住本啊《经济学人》嚟睇啦，可能都唔睇嘅，但系都扮嘢都要啊嘛。但系一周刊就做唔到呢样嘢啦，到而家都。 好难啊！你一周刊变成咁样都坦白讲都好难啊！而家。佢其实最即系最唯一就系指示嘅，就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嘅。即系你等于卖咗佢都将两栋嘢卖咗佢都还定，你都搞唔到落去噶啦。咪攞翻啲钱嚟俾佢搞个地方好过啦，系嘛？你真系做反共保章，你咪搞。 但系个 brand name 好难搞嘅。人如果你卖人哋，一定俾啲好 tough 嘅条件你，叫你话咧几多年之内唔准再搞传媒，阿志阿祖。 咁都有可能嘅， 咁啊搞免费报咯。佢其实都好难啊！你个网站咧，咁你如果将苹果日报卖俾人，咁你个网站又叫苹果日报啊？有冇可能噶？冇得改名噶系嘛？个 Facebook 又系200万 like 到已经点改名咧吓？点变成第二样嘢咧？我都唔识谂啊！ 系难噶，因为佢盘生意大啊嘛。如果你小生意要转型就容易嘅，因为佢而家咁样，即系好似你讲啦，老萧嗰档嘢，佢一个人养晒成个台啦，咁啊简单嘛，佢档嘢细啊嘛。咁但系肥佬 哦，咁相对细，佢就算之前都系几十万一个月开支啫，咁而家咪所有伙计唔用一个人，咪得个请个乜仔咪搞掂咯，几鸡嘢系嘛，交埋租 系咯， 啊而家相对就讲真啦。网络世界就是要用低成本去创造高效益嘛，有乜理由千军万马请一大堆人翻嚟做嘢噶？系咪先？你做网购都系噶，谂住可能两购网购几个人就等于出边几十个人嘅战斗力噶啦嘛，你冇可能调翻转噶，跟住哇招兵买马呢度啊请几百人，嗰度请几十人，咁完全都同呢个时代脱节嘅，系咪先？好多嘢网络可以代替咗嘅嘢就唔使人噶啦，啊咁不过就工会会出声啦，啊。 佢我嘅睇法就系，如果佢要即系同工会可以保持翻一个良好嘅关系咧，佢系一定要即系，就算可能最初要蚀咧，佢都要搞啲即系可能系去翻专业啲嘅新闻报道咯，即系 value 翻嗰个 journalism。但我相信一样嘢就系，佢哋而家工会里边嗰班人都系唔捻掂嘅，掂嘅走鬼咗啦。即系呢个先最大问题， 冇办法噶啦！你即系尤其是早两年嗰阵时候，好似端传媒定系香港01啊，话抌4亿出嚟搞噶嘛，系吸咗好多人去吸咗好多人走嘅，即系好似亚视一样啫嘛。即系坦白讲，亚视早两年执笠，留得翻喺亚视嘅，全部都系出边揾唔到，即系冇人请嘅人嚟噶嘛。 所以冇办法 啦。同一个道理咯，全部都系弃卒，冇人要。咁如果即系呢班人，你期望又对佢有啲咩期望？我觉得都好难。佢哋从来都系喺大树遮阴，跟住做啲嘢。喂，你见苹果一路堕落都系咁嘅原因啫嘛。不乱一路，当然都系受人抵制啦。但系咧，你受人抵制，你咪自己缩食咯，咪悭啲咯，悭啲人哋有料嘅咪走咯，冇料嘅咪留低咯。咁样个恶性循环嚟噶嘛，系好难搞嘅。即系你话讲人哋呢盘生意，讲真，我觉得个肥佬礼冇得救嘅呢盘生意。 即系 Tony 系批死咗肥佬礼啦，基本上可唔可以咁讲啊？ 系 咁你估佢咁你估佢可以挨到几多年 咧？我谂两年内纸媒要结束噶啦，即系先结束一周刊先咯。我谂可能系一年内会结束一周刊咯，或者卖俾人咯。你卖俾人哋一周刊就会一定搞到风生水起噶啦。 系，我觉得卖俾人嘅机会高咯。 系佢即系佢唔系结束咯，佢系成档嘢卖俾人咯，好似忽然一周咁咯。咁有个成功经历，等于以前啲人话嗰啲好似啲尼马斯俾人哋钉牌之前，咪有啲好多马散仓嘅，有啲宝藏嘅系嘛？有黄宇安宝藏，跟住有张定邦宝藏，跟住啊黄兆旦宝藏。喂，肥佬礼嗰啲咪系咯？佢卖出嚟嘅全部人哋转头就开翻山噶啦。即系依样嘢同讲另外一样嘢，讲翻刘晓波啦。刘晓波一出国就好翻噶啦，冇 cancer 噶啦。喂，佢 cancer 喺大陆，喺大陆坐黑肉屈翻嚟噶嘛？咩专家都医唔好噶，你无论请边个上去都，你请边个去大陆都医唔好佢。问题喺个国家度啊嘛。而家佢大陆唔会噶，大陆因为觉得自己有钱啦，我仲俾你出国医，喺你出咗国医翻好，我咪好冇面系嘛？所以一定唔会俾佢出国噶。啊，但系如果要 长远， 即系 长远嚟讲，如果刘晓波出到。刘晓波出到去嘅话，对佢嚟讲系好事。你睇魏京生喺入边就圣人，出咗嚟就变烂摊噶咯。刘晓波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嘅啫。 喂，咁余杰都系啦。刘晓波我唔敢讲啦，余杰都系啦。喂，去到美国系嘛，同直情基本上同法西斯冇分别嘅讲嘢系嘛，做咗特朗普支持者，写亲就系同香港嗰啲本土派一样嘅讲法，全部都系咁噶。咁但系即系你话刘晓波暂时未见到有呢样嘢吓，咁啊冇可能话未审先判嘅系咪先？ 但 系好啦，我哋就 暂睇佢嘅病状就，如果听即系报纸报道系真嘅话咧，譬如话即系嗰啲器官， 得翻几个月命。 如果器官积水嘅话咧，就好难救噶啦。其实即系如果器官积水，即系佢其实嗰啲cancer 已经 take over 咗个人嘅，所以呢个系好大镬噶。 佢应该都唔会俾佢出嚟，因为出嚟都未必会好翻。我认为就即系而家佢冇办法啦，因为佢个问题就系佢冇有智慧咁辨识喺咩情况下讲乜嘢咯。如果佢喺国内，即系好老实咁样讲，如果我去到大陆，我都唔会好似佢咁讲嘢，因为你自己会冇命。 咁佢个人系嗰种性格嘅，你冇得变嘅。佢宁愿，其实佢都可能唔会咩，佢宁愿死喺大陆，佢都唔想出去噶，变成一个 icon 咯，系嘛？你第一个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嘅人囚禁而死，咁都系中国一个其中一个纪录嚟咯，系嘛？呢个冇办法噶。 阿习先生嘅伟大纪录咯，第一个。 佢其实仲无情过之前胡锦涛，嗱胡锦涛又比之前嘅江泽民更加无情。 系啊， 即系佢哋已经，佢哋叫做底气十足嘅。而家大陆咧，即系大陆人讲句说话叫底气十足。而家有钱啊嘛，老子大把水，已经唔介意人哋点睇啦。以前冇钱要求美国佬啊嘛，即系你讲江泽民时代相对开放噶，到胡锦涛已经收紧咗噶啦，到而家习近平比以前更任何一个年代更加收紧，系更加即系里面嗰个言论自由更加紧。 而家咪 因为有钱啊嘛， 翻翻去毛生嘅时代咯，咁啊 接近嘅啦，接近嗰个年代嘅，即系咧嗱，唔系，但系你又讲翻两头，你除咗讲政治之外咧，你喺大陆其他嘢都相对自由嘅讲嘢，系除咗唔准讲政治，唔准讲民主之外， 系呢个系真嘅，系呢个系。 你可以闹下，呢啲人有贪污，你可以闹人贪污嘅， 系 啊，你可以闹，即系可以嘅， 你唔可以闹 体 制， 有 你可以闹个人，但系就唔可以闹个体制，个体制系冇问题。 系啦。是啦，体制是完美的，这个党是妈妈来的，母亲来的，是不可以搞的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留个别的贪官，即黄岐山可能不留得，这个习近平可能不留得，其他都留得。就是这样。即现在变成他过去到那种这么极端 的一个体制咯。但是现在你见大陆那个情况呢，很矛盾的，他又有钱很重要。社会又高度发展咗，发展得好紧要。佢其实呢，你见城市建设呢，佢好想将整个大陆呢建设到似日本或者欧洲咁样嘅。去到杭州，你见到感觉就好似东京嗰啲市郊嗰啲咁样㗎喎。嗰啲马路啊各方面嘅嘢呢， 照 跟日本好似㗎，起到同日本好似㗎。 佢照得人哋㗎。 好靓㗎。係呀，照得人哋㗎嘛。马路好阔，周边种晒树，有绿化，好靓嘅环境。咁杭州又冇乜污染咧，天朗气清。你喺日本影张相，同喺杭州影张相，我谂冇乜分别嘅。问题就系人啊嘛，问题就系嗰个软件啊嘛，你硬件冇问题噶。跟住你话支付宝好，喂，我哋真系大乡里啊！佢而家嗰啲咧，任何喺街边买嗰啲汽水机咧，你嗰个搵个 QR code 扫一扫，跟住喺你电话度卜拣嗰啲嘢，扣钱就喺你户口扣啦。 系啊。 跟住咧喺你嘅电话度拣你要饮乜嘢，唔使店部机嘅。你连店铺机都唔使，咁就啲嘢就可以下得弹出嚟啦。 你有冇试过买烧饼啊？喺大陆而家买烧饼，佢有张 A4 纸印咗个 QR code 喺度，你就咁扫一扫就俾钱噶啦。好劲！ 冇啊，我冇开嗰啲大陆嗰啲户口嘛。 连嗰啲街边摊都做呢样嘢，你咁样先劲啊！即系你佢哋大陆人可能冇所谓啦，即系佢哋又觉得 security 呢样嘢保安又唔系问题，咁佢咪信咯？ 唔系佢哋惯咗，佢哋惯咗噶啦嘛。呢个反而佢哋对佢哋完全冇关系，佢惯咗喺嗰套之下生存噶嘛。即系咧，一个人佢喺嗰个方言底下生存咧，佢会适应嗰套嘅。咁我哋喺出边咧，我哋入到去，我哋会唔惯，会觉得危险。佢哋完全冇感觉噶， 系啊。 佢点会觉得有问题啫？冇问题，俾人监控预咗噶啦，出世都系噶，成个国家都系监控。 系啊，冇所谓，做好安全啲。 你叫佢唔监控佢，佢反而周身唔聚财啊 嘛。系啊， 可能 即系 你，可能会杀咗你，话俾佢听。 系啊，咪你话如果过多十年八年咧，大陆嘅治安我相信都会好嘅，因为咧你度度都监控，你真系走唔甩噶嘛。 其实 系除咗精神有问题之外咧，其他我谂越嚟越少罪案嘅，因为你嗱抢嘢实捉到嘅，你啲监控周成条街都系。 广州啊， 你冇得。 广州以前又好危险嘅，好容易俾人打荷包，好容易俾人抢嘢。但系你而家翻去，就算去天河体育馆嗰边，都好安全嘅，因为佢装晒嗰啲天眼啊嘛。 因为就系啊，因为全国都系天眼啊嘛。哇，嗰啲天眼啊多到啊，一条街都几十部镜头喺度，根本你就冇得走。所以咧，嚟紧上面个发展咧，你系好难去预计佢嘅。 即系你如果用呢样嘢谂，哇！佢真系谂到好周到，样样都帮你谂埋，每一条会革命嘅道路佢都封咗。你基本上系冇可能滋生嗰种咁嘅种子出嚟。 有好多人咧就觉 咁，而家剩翻就香港咯，咁讲 系咯，所以佢咪要嚟搞你香港咯，因为你 香港 你仲系佢咪要换血咯，换走你香港人咯，慢慢换走晒你香港人咯。 系啊。 系啊，我呢个唔系而家讲噶啦，几年前讲噶啦，即系你香港将太古城炒到30,000尺，嘉湖山庄要28,000尺，咁你香港人就唔会，即系咧，你唔适应佢嗰套香港人，你唔会留喺香港嘛？嗱，有钱佬一定适应嘅，有钱佬咧有奶 变，有钱佬冇所谓。 总之你有钱佬咧，系边个做皇帝都好啊，就算而家系日本人做皇帝，佢一样系讲日文嘅，一样系大东亚共荣圈万岁嘅，冇问题噶。 李国宝个家族咪系咯，即系佢日本人喺度嘅时候，佢咪做就咪帮日本人做嘢咯。英国佬喺度就帮英国佬就系帮英国英国人喺英国佬话事，佢就帮英国人做嘢。大陆人喺度，佢就帮大陆人做嘢，一样啊，冇所谓嘅，有钱人。 其实咧，唔系净系讲李国宝家族嘅，中国历代都系咁啦，从来都系咁嘅。即系只要你唔系太过分，好似蒙古人杀得太过分，啲人先反抗啫。如果蒙古人唔系咁过分，啲人都唔会反抗噶啦，系咪先？全世界，我觉得全世界都系咁嘅。即系你去到嗰个经济唔好嘅时候，啲人就谂啊，有饭食，有啖饱饭食就唔去搞事。香港点解搞成咁咧？香港而家依几年搞成咁咧，就系因为个社会太安定啊嘛。社会太安定，啲楼价不断升，咪唔会有一班人出嚟嘈咯。 但系而家其实问题，如果你有楼嘅人，就应该都比较少啲出声噶啦。就除非有啲人 出声噶， 有良知咯，有良知嘅人咯。但系你嗰啲人越嚟越少噶啦。 有钱，有良知又有钱嘅人咧，都会觉得厌噶嘛，因为顶唔顺嘅。你良知咧，你唔能够好似长期唔出去搵钱，就系喺度食谷种喺度搣，咁呢啲良知顶唔到好耐嘅。我都顶咗几年，我都搞唔掂啦，系嘛？系咪先？ 系啊，冇办法。 咁你冇可能个个月喂个个月你又冇收入，你又去为咗你嘅理想或者你嘅良知，你又唔去搵钱，咁点搞啊？喂，冇人会可怜你嘅、哦。当你嘅谷种搣晒嘅时候，你需要问其他有良知嘅人借啊，有冇得借啊？冇噶， 就睇下你咩人、啊。 有人借到、哦，仲可以唔使翻工，大佬。 咁嗰啲系，嗰啲就另嗰啲系另外嘅啦。嗰啲已经去老千嚟，咁你唔系做开老千，你唔识噶嘛？你唔系摊大手笔问人攞开钱嘅嘢，你本身讲唔出口噶嘛？系咪先？即系我哋自己揾自己食，咁啊食有钱嗰时咪食多两餐咯，冇钱嗰时咪食少餐咯，系嘛？咁我哋做唔到人哋好似人哋咁样噶嘛，摊大手笔问人攞钱，或者叫人哋捐俾佢吓，跟住租埋间屋，最好喺本身租间屋俾佢住，等佢咧个地址好睇啲。咁又如何啫？系咪先？问题你即系又牵涉到啲。即系嗰啲叫咩政治啦，唉，好麻烦嘅，真系我觉得。 系咁啊，系啲 bond loser 唔好讲啦。 系啊，系好难。 都差唔多啦，我哋讲四节啦，结果今日 系啦， 讲两节， 讲四节啦， 讲嗰个半，讲咗两个钟啊。 好啦，咁啊 cut 翻啲嗰啲杂音啦，咁啊靠晒你哋啦 吓。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 系多谢社长啊，特入。 我带入咗好长时间啦，好啊， 好，各位，拜拜， 好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